给大地里披上阵阵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阵阵绿衣

Thank you.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仙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Oh,

香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 情。 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